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0集，线索。公孙微微的愣了愣，又看了一眼名单，起码有三四十个人。 都是你爷以前军中的朋友吗？ 大概吧，爷爷没说。其实爷爷从来不过寿的，前阵子爹爹跟他提起，他还说不要白酒，麻烦。这几天突然说要白酒，还要请那么多朋友。 这些朋友平时有走动过吗？ 完全没见过，而且都不是亲戚，好奇怪哦。 公孙拖着下巴想了想，问歌清， 你爷爷和林夫子是老朋友吧？ 嗯，倒是认识的，夫子有时候会去爷爷家吃饭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林夫子是吴一霍当年的书童，而歌源是他部下的孩子，那么歌源和林夫子肯定是认识的。公孙又跟歌清闲聊了两句，就回书房了。书房里正好林夫子也在，他正看门口学生们跑圈呢，忧心忡忡的。 行不行啊？这武斗完全没胜算的感觉呀。 公孙走去林夫子身边，问了几个刚才歌清手中名单的人名。林夫子微微的愣了愣，随后开口： 都认识。 都是当年跟随幽莲将军的人吗？ 有的是家将，有的是军营里的，其他大多数都过世了，活下来的不多，就这些了，一把老骨头。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呀？ 公孙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林夫子想了想，笑了。 哦，是不是小哥摆寿酒请他们来？ 夫子知道这事儿啊？ 我前两天跟他吃饭，他提起这事儿了。其实我们知道少爷还活着都很开心，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啊，谁都不知道哪天会死，以贺寿之名把大家都聚起来呢，目的无外乎是见见少爷，哪怕是最后一面呢，也走得安乐了。反正大家都是这么想的，而且啊，少爷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他一定也思念大家，看到大家都好，他会开心的。 林夫子，你知道林大和林二吗？ 林夫子听到这话后，瞬间没表情了那么一会儿，似乎是僵住了，随后老爷子开口： 不记得了。 公孙感觉到了林夫子的表情变化，知道大概是提到了别人不想说的事儿。 总之都过去了，剩下的人都过得挺好的，那就行了。 林夫子恢复了刚才笑呵呵的样子，溜达出门了，剩下公孙靠着窗台发呆。 剩下的人都过得挺好的呀。 另一边，展昭和白玉堂详细听了殷侯和天尊讲述了当年城邦的事情，都忍不住皱眉。 既然城邦确实已经死了，而且事实也并非像传说中那样，那一切不是都应该结束了吗？ 的确，一段已经结束了的恩怨，为什么又会牵扯到这次的案件？ 我有不好的预感，该不会是冲着病包来的吧？ 我还是去找找小霍叔，他人在哪里？单独一个人吗？ 殷侯一耸肩，示意不清楚。他那么大个人，功夫又那么好，谁看得住？ 不过嘛，如果真的让他想起了城邦的话。 说到这里，红九娘站了起来。 那个会射箭的话痨呢？ 不知道，刚才还说回家拿弓箭来着，一下子没影了。 拿弓箭那就错不了，前两天病包还说他挺有天分的，可以教一下。这里有什么适合练射箭的地方吗？ 军营的操场吧。 于是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九娘三人一起去操场找吴一货，赵普找到小四子和天尊阴侯一起赶回太学，毕竟他们还要给学生教功夫呢。而此时开封的大街上出现了两个闲人，邹良提着满手的大包小包，看着一路买东西的林业火。 你分开几天买不行吗？非要一天买完？ 难得今天阴天不晒，当然一次买完了。 邹良看了看活蹦乱跳的林业火，林业火正拿着两个琉璃碗比较，似乎是想买几个。 唉， 啊， 我过几天要回趟黑风城。 林业火转脸看他，眼睛眨了眨。邹良看着他长长的睫毛， 你什么时候回去魔鬼城？一起呗，我回去一个月还回来，然后轮到乔广去。 林业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坏笑。 嘿嘿，喂，你是想说你要去黑风城，然后想让我陪你一道去，是不是啊？ 你总也得回去一趟吧，这么大门派不管了，整天在中原鬼混。 中原风沙小啊，皮肤好。我要考虑一下，把火凤堂挪到中原来。 你那么大门派挪到中原来，不怕中原武林的人又找你作死去？ 林焰火瞧了瞧略不满的邹良，将那两个碗递给店家包起来，然后慢悠悠开口。 我也该回去一趟了。跟你一起走吧。 你自己说的，跟我一起走。 林焰火白邹良，接了包好的琉璃碗，两人刚想走，就见不远处一个老汉被一辆推车撞了一下，跌了个跟头。推车的小哥吓了一跳，去扶那老头。邹良和林业火也走上去看，就见那老头哭丧着脸扶着腰。 哎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 老头，你倒什么霉了？输钱了还是媳妇儿跟人跑了？ 这老头看着都七八十了，你还真能开玩笑啊。 老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发现没摔坏，也就没难为那个推车的，准备继续往前走。邹良本也不是什么热心人，就想着提包回去了，可林业火却是来了兴致，跑上前两步逗那老头。 哎，老头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说来听听，看我能不能帮你忙。 邹良摇头，林业火这是没事找事的典范，这年头长得越好看的越能折腾。左将军虽然腹诽，但也只能跟着那只火凤闹，快步跟了上去。 只要钱和武力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。说吧，没钱我给你，有人欺负你我帮你揍他。 老头大概是被火凤这股250的气势震慑到了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， 闺女，你不是中原人吧？ 邹良嗓子眼里发出了忍笑的一个气音，林业火那个气指着自己 啊，老子是男的。 老头张大了嘴，随后叹气摇头。 哎，我那一荷塘的鱼都死了，今年一年算是白干了，儿子又病了，哎，这倒霉事一桩接一桩。 那够不够？ 林业火顺手掏出两张银票来给他，老头拿着银票嘴都合不上了。林业火拍了拍他， 给你儿子请个好大夫看病去，要是治不好就去开封府找公孙策。 说完林业火对邹良一撇嘴，那意思走啦。邹良无语地跟着林业火，这散财童子做的比白玉堂还败家，不过以魔鬼城居民平日挥金如土的作风倒是也合情合理。邹良回头看了看，就见那老头正追他们。左将军停下脚步，顺便拽住林业火的衣领子，林业火直起后脚踹他。 啊，我又不是展昭，你跟拽猫似的。 说话间，老头气喘吁吁跑到跟前了，将钱还给林业火。 使不得，使不得。 啊，客气什么？哎呀，大爷有钱，你拿去救急嘛。 我也不是缺钱呐，只是觉得住的离金家太近了，大概沾了邪气倒霉，想搬家而已。 老头边说边哭笑不得，将银子塞还给了林业火。邹良看了看老头的衣着，的确不像是生活窘迫的人。 你说金家老宅？ 可不是嘛。 金家附近没有什么宅子，你住哪儿？ 我是城塘村的，在开封西郊。 邹良想了想，是跟西山隔了一条官道的那个城塘村。那村子很富裕的，村子里的人大多是养鱼养鸡的，老头估计是个乡绅，家里有鱼塘鸡舍。 自从那尊怪里怪气的金像挖出来之后啊，我们那个村就不知道怎么了，接二连三有人生病，要不然就是夜晚上鸡舍的鸡死了一半，要不然就是鱼塘里的鱼都死了。大家都在讨论搬家的事情，觉得那地方肯定风水不好。哎呀，这金家不知道是不是信什么邪教，害人害己。 啊，老爷子，你跟金家的人认识啊？ 认识啊，金家以前吃的鱼和鸡都是我家鱼塘和鸡舍的。 林彦火和邹良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一把拽住老头。 走，请你吃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哲颖。 嗯？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榆木脑袋，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， 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子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呀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，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啦。你和子莹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